这个回到金刚经啊，金刚经啊，我们上次讲了21啊，到要喝个水。我们呢是讲了21到24品，其实念金刚经也是，我记得啊，我们大家除了有一些吧人啊，像之前就是这等于是第二遍练，像这个 Doris 他是第二次念金刚经，可能里面还有一两位同学是第二次啊，基本上第一次念金刚经啊，对不起，第一次念金刚经啊，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呢着重在这个概念，先把整个概念给弄懂了哦，这个才重要。第一次念《金刚经》啊，比较难，就是说，哇，我可以马上深入，可以非常这个享受在其中啊，这个能够大这个好像说闻经听经闻法这个大开眼界，不要想到这么远啊，那个是下一步，第一步啊，其实只要把概念弄懂，《金刚经》啊是禅宗啊，等于说是最重要啊，或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经文，所以。他呀，把这个禅宗的精神啊表达无疑。那你就要去想想看，我每次念《金刚经》，你看看哦，我刚算了一下，我们今天呢要讲第25品开始，大概最多也就在三堂课，那最多最多也不可能超过四堂，我们《金刚经》就结束了。那你想想看，你读到今天为止，到底你觉得《金刚经》在教我们什么？哦，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哦。我会希望这一堂课上到最后，可能最后一两堂我就找一两位同学哦。其实每个我都希望，就是花30秒的时间告诉我，你觉得《金刚经》到底，你心目中的《金刚经》，你所学习《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很重要。你去看啊，我们上个礼拜讲21到24，一下走了四品，我就说你前面学懂了。那后面就非常容易哦，那个势如破竹。你要是前面没学懂，后面呢，真的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看上一次啊，我们讲从21品很快说，这个佛陀跟须菩提讲说，你绝对不能有一个迷思啊，你不能到外面去跟人家讲这件事情，你甚至连有这个念头都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来啊，或者些诸佛啊，觉得自己啊。需要说法，或者呢自己想要说法，或者呢自己有法可说。哦，他说如果你这么认为，你就糟糕了。你要到这么去跟别人讲啊，那你就是谤佛，谤佛罪很重哦，说佛的坏话哦，要下地狱哦。怎么那么严重呢？哎，当然很严重。为什么？因为啊，佛啊告诉最重要最重要。你看呢，《金刚经》前面就讲说，一切圣贤皆以什么？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是无为法？其实就是不要被外面这所有的这个有为相，就是外面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所拽的团团转。也就是说，这些圣贤之人，他的心啊是安定的，不会被外境所影响。哦，这个你开悟，对不对？心随你这个你开悟啊，你原来不开悟是心随境转。等到你开悟了呢，心能转境，这个东西就讲了真空妙有的大用哦。你原来没有开悟，你的心啊，你的色声香味处把法是背着外面，我们 sorry，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被外面的色声香味处法被兜得团团转，外面发生一点风吹草动，你的内心啊就波澜涌起，那没有办法。所以他告诉你要修啊，你修慢慢慢慢，两件重要事情，一个是听经闻法，另外一个呢，你要能够禅修。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甚至你用拜忏的方式也好，你说我用读经持咒的方式也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你能够不随境起舞。那这个时候哇，你开始定下来咯。那定下来的时候，一开始你看第一步，你又再去一次去回忆《金刚经》告诉你的第一步，你是心不起，不随境转，所以你不那个叫做什么，不着相。 相就是外面，你就把它简单的解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吧。第一步是不着相，第二步呢不起心动念。所谓这个不起心动念啊，学到现在，尤其是我们一起练习过禅坐，学过开心禅的这些同学就知道，不起心动念不是说你 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发呆，不起心动念是你完全的觉知，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干嘛，你只是 不会一直的打妄想，这个就是不起心动念。哦，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哦，该上班该上班就去上班，该干嘛干嘛，你的心啊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不起心动念。所以佛陀他在讲经说法度众生的时候，他心中可没有我在说法的这个念头啊。他讲经说法49年、哦、佛陀这49年没有一时一刻有歇息过，49年都在讲经说法，那是从法相上面来说。但是从他的法性呢，从他的体性，从他的佛性上面来讲呢，他没有说过法呀，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就是你在看他的相用还是看他的体性。他如来嘛，如来就是在讲他的体性，他的体性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他的体性啊是随着因缘，众生有求我必有应。这个因缘成熟了我就去讲这个法，因缘没有成熟我就不会讲法，我不会抓着人说哎呀你有罪啊，你需要被救赎啊，你得听我讲法。佛陀不会干这事儿，一定是因缘成熟了，学生请法了，他才会随机啊应机而，就是说随着这个机缘应机而教法。哦，这个东西啊，是所以这个就是21到24面所讲的，它还有什么概念在里面呢？第一个，佛陀虽然终其一生49年讲经说法没有一天停过，但是他的法性、他的佛性、他的体性是如如不动，从来没有讲经说法，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讲经说法，或我要讲经说法给谁听，或我要讲哪部经，从来没有过。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所以在讲经说法只是我们那个名相上面、啊、名相上他好像在说法，但事实上呢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梦中大行佛事。21到24品就 exactly 告诉你他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你那经文7绕8绕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关系，你只要了解他其实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梦境之中。我们的梦啊由我们的心所造出来，梦里面的众生，梦里面的佛经，梦里面的我，其实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我的心所造出来的，所有一切都在梦境之中。我在梦境哇讲了一部金刚经给我的学生听，到底有没有讲金刚经？你醒来之后发现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金刚经也没讲，乐透也没中哦、那敌人也没杀死我，所有一切都在梦境之中。但是当你在梦境的时候，你的确感觉你有讲金刚经，但事实上这边佛他要讲什么，他是从如来的角度 来讲、啊、体性的角度来讲，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从真实义的角度来讲，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为一切都在梦中，梦里面就是虚幻的。所以他说无法可说啊，说法者呢即非说法，是名说法。那有没有众生呢？他告诉你也没有众生可度，根本就没有众生可度，因为所有的众生也是怎么样，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在那梦境里面好像有众生是名，哇他叫众生对不对，他叫某甲他叫某乙，但是醒来了有没有某甲某乙？没有甲也没有乙啊，也没有佛陀，也没有众生啊，他是这么说啊。那个众生啊，即非是名。你看《金刚经》从头到尾就是即非是名，即非是名，即非是什么？就是告诉你，非也非也，众生非众生啊，根本没有众生啊。从实相的角度来看，没有众生。你醒来之后发现没有众生啊。是名众生是什么呢？ 释明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但在梦境里面你感觉有众生，所以好像他叫某甲，那个人叫某乙，又有一个人叫某丙，就是怎么回事。你要把整个东西就跟梦境要连在一块儿，你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明白，真的很扎实的明白《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这所有一切真的就像在梦境。所以佛，你说佛陀有没有起心动念？他肯定没有啊，因为这所有东西是在做梦。他在梦境里面大行佛事啊，大行六度，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他如如不动啊。哦，梦境里面都是虚妄的，你就这么去想就行了。那你想想看，在梦境里面有没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说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告诉你说，你有没有明心见性，有没有大觉啊？在那个梦境里面，有没有证得佛果？他说啊，根本就没有证得佛果这件事情，真的又是在做梦。我们有没有中乐透这件事情？没有，你即使买了乐透，你中了五亿、五十亿、五百亿，都还是在做梦啊。那梦一醒，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在梦里这个是 行走这个千万步啊，千万里啊， 梦里这个行走千万里，醒然怎么醒来怎么样，依然是在那枕边处啊。你在梦里走了十万八千里，你有走吗？没有。你醒黄粱一梦醒来，你脸还就靠在那同样的枕头上面啊。这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他告诉你没有众生可度，这个就是最高境界。他告诉你度而无度啊，说法而有无法可说啊，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啊，这个发菩提心而无菩提心可发，最后呢说法还有个什么证佛果而无佛果可证啊，无所证而证，无所度而度，无所发而发，无所讲而讲，这个是最高境界。他告诉你这个就是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就是我去做布施啊，我去给人家钱，我去帮别人，我去大行六度，我去说法，没有说法的自己，没有布施的自己，也没有被听我说法的众生，也没有拿我钱的众生，那么这个法也没有，钱也没有，这叫三轮体空。能没有，所没有，能跟所中间那个接受物也没有啊。什么叫三轮体空？就这意思，全部都是在梦中里面大行佛事，没有自己，也没有众生，也没有所说的法。这个你一定要记得，无菩提心可发，无众生可度，没有能说的自己，没有能的菩萨，也没有所度的众生，没有能度的菩萨，也没有所度的众生啊，没有能证的菩提，没有可说的金刚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最高的境界。你在梦中大行佛事，真空妙有啊！你的业力，即使你没有听过楞严经，如果讲到现在，你就很清楚，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你的唯心所造，你的业力显现出一切的现象。你在这梦境里面，那你就要知道。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须菩提问佛陀：“我要怎么去那个云何降伏其心啊？”我要怎么样这个发心云何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诉他什么？所有一切众生，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所有一切的众生你都得发愿去度。但是重点更在后面，实无众生得灭度。那么那个时候在讲第三品的时候，看到这里肯定迷迷糊糊无煞煞，但是你今天听完21到24品应该明白了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发愿把梦里的众生通通叫醒，那么你就到梦里去叫这些众生。到了梦境里面有没有众生？梦境里有，但是事实上你要把他们叫醒，叫醒里面那个梦境醒来之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如果菩萨还认为有一个能度的自己跟所度的众生，那他不是真菩萨。那《金刚经》后面会讲，真的菩萨不会有能跟所的想法，他们不是在一个不会有二元的概念，他会觉得众生、佛、心啊，心佛众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我们的佛性跟所有的众生其实无二无别，没有菩萨也没有众生，其实最后连佛都没有，这所有一切都唯心所造的。唯心所造，唯识所变， 哦，这个地方啊，你要去体会它这个意境。二一二二三二四就是在讲这一段。那他告诉你到二四的时候，他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功夫啊这么了得，到了这个点，那你去给人家讲《金刚经》，在二十四品的时候，他说，那这个时候啊，没有，他说，你看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诸须弥三王如是等七宝具持用布施，他说那所得的功德也不及刚刚我们所说那样子的功夫，已经基本上明心见性了。你明心见性的这个菩萨，你去讲法讲一句金刚经，也比那些世界上全宇宙全这个无量无边这个十方法界最有福报的众生去把所有的财宝通通去布施，那你的功德应该在讲对方的功德不及你的百千万亿分之一。也就是说，你金刚经的功夫越高越深，你的觉受越高，那你去跟人家讲法布施，那你的功德越高。哦，你说，哎，我也在讲，那 Tiffany 也在讲《金刚经》，哦，净空法师也在讲《金刚经》，佛陀也讲《金刚经》，那这摄受差很多嘛？那我这个可能是小蚂蚁都不及，可能是一个那个什么小微一个细菌，那佛陀可能是一个大象或是一个大狮子，你就这么去比较。但是我有没有一点点小的功德，应该还是有。哦，虽然我心里不气求，但是从相上来讲是有的。就像你们大家只要出去能跟人家讲两句金刚经，一句金刚经把这道理跟人讲清楚，都有功德。功德比较微细，跟佛陀的比起来，跟那些巨德的上师比起来，但是还是很了不起的哦，还是比其他人用财宝布施去做财布施是有比较大的功德的。哦，虽然我们说不要着相，哦，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功德的比较或去纠结或去执着，但是这个道理你要想明白。好，那到了第二十五品他就告诉你，你看看经文，他说须菩提，其实是承接上面继续讲下来，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你看是一模一样的，他告诉你说，哎，须菩提，我跟你讲哦，你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哦，不但不能讲，连你有这样的想法都不能有。什么事情啊这么严重？刚刚前面是告诉你，你啊绝对不要以为佛陀啊有这么起心动念说我要说法。这边呢是告诉你，你也千万不要起心动念啊觉得佛陀啊想要度众生。啊，我想我当度众生啊，我应该度众生啊，我得度众生啊，什么什么的。他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佛陀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就是刚刚所说的，如果你是佛菩萨级的，你怎么还会觉得有众生呢？你为什么还觉得众生跟佛中间有差别呢？你如果已经到了菩萨，到了佛，就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无二无别啊，众生与佛无二无别，众生是迷了的佛，佛呢是悟了的众生。这就是之前啊，我那天在看一个那个 Discovery， 我就看到他们说那个犬啊是狼驯服之后啊，驯服啊，经过一直培育最后变成狗。而狗啊，你把它放养啊，放久了之后啊，它的野性回来又变成狼。所以你到时候是狼还是狗？狼啊是未驯服的狗，狗呢是已驯服的狼。你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啊，或许可以帮助你去理解。当然我所讲的这个例子并不是这么恰当啊，但是其实同样的意思哦，你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但是众生跟佛它的体性无二无别，它的佛性没有差别啊。那你说那个狼跟犬，其实它都是犬科，它那个狼性或犬性 whatever 你去讲，它其实是相同的哦。你从这个不是很恰当的角的方法去稍微有一点点领悟，知道佛与众生，心佛众生，心啊正如心，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啊。所以他告诉你，你也千万不要说佛陀想要度众生，佛陀没这么想，佛陀从来没有把众生跟佛看成两件事情，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所以他说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是不是？如果如来觉得我还有众生可度，那不就是回到了我们所说的如来有我相？ 有我相，是能度的我，还有呢，被度的众生，所度的众生，我所度的众生，有我相跟人相。那我相就是我吗？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对面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啊。我们是不是心经？大家，我相信你们应该这次上课，应该没上课，大家有听录音吧？没录听录音，那得去听一听哦。这次心经讲的很多地方，我们就把二元的概念带进来哦。尤其是明天晚上的课，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听。如果没办法上课，一定要把录音拿回来听。明天我们是讲空性最后一节，会告诉你，其实整个空性就是要破能所，就是要破二元。这个二元就是很糟糕的，就是我们有了我的这个想法，我啊就是宇宙的中心，我就是一切的主宰，一切的中心，就是有了我。为什么会有我？有我必须要有对面，如果没有对面就不会有我，对吧？因为这是一个二元的嘛，有黑，你说我是白，为什么？因为对面有个黑。你说我是好人，为什么是好人？一定是对面有坏人嘛。这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嘛，所以你已经有一个我，一定是有一个我以外的嘛。那是什么？就是那些众生寿者，我人众生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啊，如果佛陀还觉得有众生可度的话，那他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如果这样觉得，如来还有我人众生相、我人众生寿者相，那你这不是谤佛了吗？那你可糟糕了。这个啊，就是金刚经后来很重要的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要把我跟我以外的我对面的这条界限给拿掉哦。我们所有人的烦恼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啊，这个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哇，这个其他人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好事，那要看看有没有对我有好处，是不是对我好，那个人是不是好人，他一定要对我好他才是好人啊。你看哪一个人对你又打又骂或说你坏话，你会觉得他是大好人？大概不会吧。那另外一个人呢，如果他对你特好，特别喜欢你，跟你特投缘，你大概都不会觉得那个人是什么大坏人。他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说，哎呀，他可能有原因啊什么什么的。所有一切我们凡夫的问题就是从我为出发点，这个东西要切记，这个就是《金刚经》后面所讲不起心动念的重点。怎么样能够不起心动念呢？就是要把那个最深层的那个我啊，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个想法要拿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你就如如不动，因为没有一个我啊，时时跳出来，你的生活会少很多的烦恼。不管那个人说了什么好话或做了什么坏事，其实只要那个我啊不要跳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很容易解决，很容易放下的。让我们迟迟无法放下，没办法解决，或很挂碍，很担心的，其实因为都是有一个我，而且这个我会无限的延伸真啊，不是光担心自己的事情，以及我心爱的人，我的家人，我的老公，我的子女，我的父母，我的至亲好友们，那都变成你的一部分。哇，这担心没完没了。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把这个我放下，把我放下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啊，我要说法，我得说法了。你看这个我在这里，他你就不会说我要度众生了，这个我又出来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从上一个月上一堂课到现在所讲的，就是在告诉你把这个我放掉。那我放下，我放掉呢？他说：“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我就告诉你，从体性的角度来看，如来是什么？就是圣义谛，就是真实相，就是我们的了义，或者我们讲的从这个真相啊、哦、实相。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从空性的角度来看，从这个般若智慧的角度来看，其实告诉你，你说有我，其实根本没有我。而凡夫之人呢，所有的凡夫就是因为以为有一个我，不知道万法由心造，根本没有我。所有一切都在梦境之中。他说凡夫者，他说为什么凡夫之所以称为凡夫，是身为凡夫，就是因为不了解，根本没有我。 万法无我，他以为万法都有一个我，不但自己有个我，万法都有一个我，这个就是凡夫的问题。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但是他又加一句哦，这个就是《金刚经》非常好玩的地方，他告诉你凡夫就是因为那些哦有我执哦，不懂得这个所有一切万法由心造，一直生活在二元之中，就是凡夫。那么圣人呢，是无为法上面功夫很了得，明心见性。虽然讲了这个分别，但是他告诉你这个是相貌相用上面的分别哦，这个啊是这个世俗上面的分别，但是真正从体性来讲呢，从如来的角度来讲呢，凡夫者则非凡夫，就是凡夫啊也根本不是凡夫，凡夫跟佛是一样的，在梦境里面都是虚妄的。这个啊是二十五品所讲的，所以你如果其实今金刚经前面听懂了，后面啊就是很快的过去，同样的概念在帮你加强，在加强而已，就是深度可能不一样。而二十六跟二十七啊，我们今天一起讲啊，我们今天把二十六、二十七把它讲完。二十六、二十七这两个啊，一定要一起看，那你才看得通透，看得明白。那么，我就觉得三堂课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二六、二七上完，下堂课二八、二九、三十，那么最后一堂我们就收尾，讲最精彩的三一、三二。三二如梦幻泡影入电啊，那个《金刚经》的名句。好，那么我们看二十六，须菩提，于意云何？何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那么我们继续讲啊，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而是世尊而说偈言。这边来了最有名的句子：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哇，这什么意思啊？而且二六二七要一起看哦，二十六啊，在提醒你，我跟你讲，整个这个空性啊，就是空跟有，是不是空有同时，色空不二，性相一如。二十六啊，告诉你不能找有；二十七品呢，告诉你不能找空。这两个啊，告诉你自己可能要稍微那个 mark 有写一个小小的 note。二十六叫你不能找有，二十七啊。不能着空，而且这两个是要一起看啊，这两个小段落啊。他说须菩提，他就问须菩提，可不可以啊见三十二相就好像观如来了。三十二相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吗？是不是佛的这个应身啊有三十二相啊，有说有的是什么化报身啊，八十种好，其实都没有关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也好，八十种也好，各种光庄严的相，其实啊，都是如来他的一个相用的显现，随缘变现，都是随着不同的因缘啊，因为要度化不同的众生啊，所显的相。所以他就说，哎，那你今天有缘啊，有机会见到了如来的三十二相，他的应化身啊。那你是不是就等于见到了如来了？所以你看须菩提怎么讲，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所以啊，这个地方啊，你就要记得啊，三十二相是佛啊的这个相用啊。那么如来的相用当然是在世俗上面我们看到他的相用，但是他的本体，他的体性，他的佛性上面有没有，在佛性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形象？没有啊。所以你看到他三十二相，哇，那你真的看到那天，哪一天你真的看到佛显了一个应身，那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佛啊？所以这个须菩提的回答就有意思了。他说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如是什么？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啊。就是我们讲的如是我闻的这个如是二字啊，就是在告诉你，如果你已经体会到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如果你已经明白色空不二，你已经明白，你已经这个 明心见性啦，这个性是了解到色空不二啦，性相一如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啦，这个是诸法空相。如果你已经都了解这所有的一切，你根本没有能跟所，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没有能跟所，全部都是一如的话，如果你是到这个份上，当然你见三十二相就等于见如来，你见什么你都等于见如来了。你早都明心见性，你知道所有的色相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那你知道不能执着，但是你有没有断灭它？没有哦，你知道这些东西是随缘变现出来的，你只是不执着它。那你到了这种如是如是的这种功夫的话，肯定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没问题的。你看什么都能够观如来，这个观字你不要把它一定解释成眼睛看到，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真的就是能够见如来，这个见 如来的法身啊，这个如来这边讲的是法身，无形无相的如来的法身为佛，佛的法身为佛可见之啊。所以你如果如是如是的明心见性，那你才有办法见到佛的法身啊，不然呢、啊、通通没有啊，见的那个佛可能化身成人，你见到人你以为他是人，佛见凡夫啊都认为佛，佛啊认为所有的凡夫都是佛，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是你佛性啊。凡夫看到佛也觉得是凡夫，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是他凡夫的相貌啊，你见不到他的佛性啊，这就这意思。你如是如是了，当然就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但是佛有告诉你哦，须菩提啊，但是有一件事情要重申哦，他说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他说须菩提，如果你认为咬定说，哎，只要看到三十二相就等于看到如来的这个法身了，那你得小心。如果你忽然着相说，哦，这样子哦，那我看到了三十二相我就等于见佛了，如果你忽然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你小心了，你糟糕了。那他告诉你为什么，他说，哎，你知道有一个福报很大的一个天人叫做转轮圣王哦，那个福报大的不得了，我们都说那福转轮圣王应该是天界里面那个统领啊，那个应该是最有钱的，最有财福报的，不是说转轮用什么三千大千世界那个珠宝啊，可能最后用转轮圣王那个珠宝去供养，那就是因为转轮圣王他的那个财那个福报，不就是光福财福报，各方面的福报都是最高的。他说转轮圣王，因为他已经修行啊，那个福报也很高，他也有三十二相哎。但是转轮圣王有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啊。所以他就说，哎，如果你误以为见了佛的三十二相，或见了哪一个这个修行人，哇，有三十二相，你就以为见佛，那你糟糕了。那你可能哪天碰到转轮圣王，你以为你见到佛了。你以为你见到如来了，所以啊，你看看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两边都不能着哦。第一个先问你说能不能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那他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明心见性了，知道哦，性相一如，已经到这个功夫到这境界，那你没问题。你观任何相，就等于看到他的，你看到佛的这个。应化身、报身也好，应化身也好，我们凡夫只能看到应化身，你看到佛陀的应化身也好，那你就等于看到他法性了。但是如果你执着啊，你认为看到三十二相就是见佛的话，那你完蛋，因为你有可能看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但他不是佛。所以啊，须菩提说什么，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就是说世尊啊，如果那你刚刚这样的教导啊，如果我听懂的话，也就是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他没有说不能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他是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也就是说可以也不可以，那是看是什么情况，明心见性没有任何障碍，见什么都等同见佛性、见法性、见如来，但是你没有明心见性哦，那你见什么都不是佛，都不是如来。我们的肉眼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哦，你没看到佛，你不用想太多，你真的没有看到佛。因为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功夫啊，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就尤其是我自己，我可能看到佛，我以为他是人，他可能要他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各种有情，他可以变现各种不同的身相。那我们可能以后打蟑螂。 蚂蚁说你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每次进空法师都说，你可能一巴掌打下去，不知道打到了一个佛啊，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那个佛啊是不能以形象来臆测的，这就跟其实这一整段就告诉说，不能来不能着相，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时候啊，佛陀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偈言，他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大家啊，我想我们班上应该上这么久的课，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见佛了。”哦，我这个打坐打一打，这个佛来了哦，这个什么什么时候啊？这个佛给他指示了哦，又怎么怎么了？这种都要小心。如果你着相，觉得你看到佛的样子，你听到佛的声音啊，见佛了，这种情况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说啊，世人行邪道。你着相了，你着音了，着色了，这个时候你世人行邪道，你是不可能见如来的。那这个时候你见到什么不知道？你福报好的时候见到转轮圣王，你福报不好的转轮圣王，你福报不好的时候，什么东西你都有可能见到。你为什么会见到？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太执着了，想要见到，哇，那就真见到，但是见到的结果不是佛，是其他的东西。哦，只要任何有一些功力的，他都有办法变换成那个佛的身体。这个是佛陀讲的，真的要很小心哦。若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音声求我，那这个是行佛行行行，这个行邪道，你是看不到佛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哦。这个是《金刚经》所讲的。那所以他就告诉你哦，第一个告诉你不能着有。你说哦，那我知道了。所有的形象哦都不能够执着，那我就要天天这个哇这个。极尽涅槃，极尽涅槃，变成小圣人，天天躲在山洞里面，什么也不看啊！我就每天打坐，然后什么都不管。那这样是不是就好了呢？那这样是不是就能成佛了呢？那好啦，那佛就担心你啊，会断灭。所以我们说二十七品啊，得连着一块儿看。二十七品他怎么说？他说：“哎，须菩提，汝若作是念，他说如果你这么想啊。”刚刚的课这样上到现在哦，他说二十六品听完了，现在啊，如果讲二十七品，他说如果你二十六品听完了，你现在觉得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那须菩提，你可千万莫作是念哦，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具足相是什么？具足相就是那个如来的报身，是不是？我看看那是第几品啊？是不是好像第十九？我看看，对，十九品。十九品还没有一点点印象，翻一下啊，十九品，找一下那个十九啊，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能够以具足？具足那个色身见否？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还没有一点印象，还有没有那个印象？我们在讲十九的时候啊，是在讲具足色身啊，其实就是佛的报身哦。其实你就把它去想，就是佛的这个显像哦。那他说，如果汝若作是念，如果你认为啊，如来啊不需要。不以嘛，对不对？不需要这个报身，就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嘛，就是至高的这个，就是开悟了，大觉了，是不是成佛了？他说，如果你以为啊，不需要一个报身呐，就能成佛啊，就有一个法身不需要报身，那你错了，那你又错了。前面是告诉你，你以为见他的报身就可以见到法身，你错了。那要看你执不执着呢。那如果你倒过来，你说：“哎呀，那根本就不要报身了，也不要应化身了，不要有任何的相用，我就这个修空性吧，我就钻研这个到空里面去吧，我就极尽涅槃吧。”他说：“你以为不具足相故，不以具足相故，就是说你没有修到一个报身，或者没有这样一个三十二应化身，你就能够哇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可以证得了无上菩提，就可以成佛。那你搞错了。 他怕你断灭，所以特别提醒你，真空妙有，也就是说真正的空性是含藏一切可能性，它是能够随缘变现的。哦，其实真正的空性其实不是空无所有，它是一切可能性，任何因缘可以变换任何的相貌，任何的功用。所以啊，必须要靠着我们这个色身，要有我们的功能，要有相貌，要有这个形象色身，你才有办法修行，你最后才有办法成佛啊。这个是他要告诉你的。他说，所以须菩提，莫作是念，你可千万不要有这样想法哦。什么样的想法？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你可能在那个线，就是说你自己 mark 一下，须菩提，莫作是念，不要去想哪一件事情呢？下面是哦，那个冒引号啊，就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一个引号哦，就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所以你如果认为如来不以具足相啊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那你真的错了。如来还真得靠一个具足相，还真得要靠有那么一个色身，他才能够去修行啊，最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26是告诉你不要着相哦，不要以为你看到32相你就哇得见如来了。转轮圣王也有32相了，任何魔鬼都可以画32相给你看的，如果那些功夫非常了得的那些魔，他也可以画那些样子给你看的。那难不成你看到那些都见佛了吗？当然不可能。他告诉你千万不要着相啊，尤其那色相千万不能着啊，外面的那个不要着相，不能起心动念。而后面呢，但又怕你断灭，怕你没搞懂他的意思，断灭了到那个极尽涅槃偏空里面去了。所以他告诉你，你也不要以为说没有色身啊就能够，没有具足色身就可以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是。你前面叫你不能着有，后面呢、啊、你空也不能着。所以最后他说什么，须菩提，汝若作是念，你如果有这个想法啊、哦、什么样的想法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他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莫作是念，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说哇我发心啊，要证得空性，要证得佛性，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我发心要成佛的那种人啊，就必须诸法断灭，所有的法万法一切法全部把它给干掉，通通断灭掉，哇这样我成佛了。他说你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哦。他说千万千万不要哦。他说真正证得空性的人，真正发菩提心，真正发阿耨多罗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真正发菩提心，真正希望走大乘佛法，要能够行菩萨道的那些人，是于法任何一法是绝对不可以断灭的。也就是说前面告诉你你不能着有，后面呢告诉你你也不能着空哦，你要空跟有两边都不能着，这样子才是大乘真正的意思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他就告诉你这个要小心啊、哦。所以你看啊、哦，从21到27品这一路过来，是不是都告诉你？第一个前面比较重，比较 focus 是在跟你讲不能够着相，不能够起心动念。哦，就告诉你这个境界不能着，然后你的心啊也不能有各种的想法，说我要度众生啊，我要说法呀，我要发菩提心啊等等，这全部一切都在梦境里面哦，所以不用起心动念。而你去度众生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有众生可度，两个最重最最这个最重要的或者说最主要的原因吧。第一个，众生跟我自己无二无别，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能度的菩萨，对不对？菩萨跟众生两个无二无别，所以在菩萨的心中，如果他是真菩萨，他不会有众生跟菩萨中间的这个概念，这个分差异心、分别心。那再来呢？其实都在梦中，哪有众生可度？菩萨也是假的，众生也是假的，讲经说法也是假的，一切都是虚妄啊。 全部都是随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这个妄心妄念所变现出来的。那但是呢，他又怕，你知道哇，三轮体空，没有可度的众生，没有可发的菩提心，没有可讲的佛法，没有可证的佛果，都完蛋了，全部断灭了，什么也不干了。那他又担心你，跟你讲说，哦，那你也不能搞错哦，哦，真正佛法还是得靠我们这个色相，你还是得要随缘变现，你只是不要执着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啊、哦。但是呢，这个色身是要有的啊、哦，机缘到了，该说的法要说，该度的众生要度，该行的六度要行，但是不要每一天非常的挂碍，非常的纠结，就是随缘变现。那么你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啊、哦？我们这个心经三堂，这个五蕴与八识就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去 control 你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哦、上个礼拜这个读书会也在讲嘛，你没有办法 control 那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你种了瓜，那个瓜的种子就进去，你种了豆，那豆的种子也进去，你干过的好事儿、坏事儿一件都没落下，全部在那里面。这个是 done deal 哦 ，don't even 这根本都不要，根本不要去想你有办法去改变的种子。但是你能改变的是它要不要发芽？哎，这个可以改变哦，这个就在靠我们的色身哦。你要修啊，你要修善法，你要修善因缘啊。这样子那些枯萎的那些恶的种子，它就永远死在那个，或者就永远卡在那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个仓库里面出不来。因为让那个恶的种子萌芽的水分、营养跟空气 不足够，所以那恶的芽不会发。善的呢，当然你就要供给它一切让它能够发芽的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善的种子这个果树啊就长出来了。所以其实你看啊，真正啊，你金刚经修到现在，我看后面没有差，就是说后面呢、啊，因为28啊，其实不多，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要再重新跟大家讲，一切法无我，最后就是告诉你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根本就不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你自己没有，那任何外面我们以为存在的万法也没有，都是梦境。他真的梦境就这么的清楚形容，真的就在梦境。无始以来你做梦，你会不会知道说，哎，几点几分我这个梦啊一开始是怎么样？没有啊，你就忽然在那场景之中的莫名其妙那一段就发生了。那之前发生你不记得了，其实你也不是梦没做，你根本就不记得了，你就记得那中间那一段。醒来以后呢，迷迷糊糊，仿佛依稀仿佛它存在，事实上它也不存在，你就这么去想。所以整个金刚经啊，大概讲到现在，前面不讲不要着相，后面呢不要着念，不要起心动念，但是呢也不能断灭。其实讲到最后，他告诉你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呢非有非空。也就是说人类二元呢、啊、里面所有的文字啊跟语言都没有办法去形容真正的空性，因为真正空性超越二元，你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所以最后真的就只能悟到了。哦，所以才跟你讲说，这个最后啊，你的这个觉啊，觉悟啊，你参悟，只能靠参，只能靠禅坐，你不能够完全只是从经文上面所获得，但是经文能够帮你开智慧，所以我们说闻思修正，你的确要闻，我们现在都在闻的阶段，闻就是耳朵去听，听到佛法，用同样的意思，你用眼睛去看看佛经也一样啊，就是听闻佛法，之后呢，你要去内化，你要去思维啊，如理思维，你要能够去觉受，那个思啊，听只是说在听到了，哎呀，你理解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能够听到，你还能相应，你还能理解，你还能够随喜赞叹，这个已经是哇，这个哇，百年难见啊，这是累世累劫多大的福报让你能够走到这一步。之后呢，闻，然后你要思啊， 思是说你真的开始有觉受了，你如理思维，你开始真的照着做啊，你能够有感觉契入了，相应了，有觉受了，最后才是修。修啊，你要在证悟之前，你必须靠禅修。再讲一次哦，禅修不见得你屁股要坐在那里不动啊，有定禅也有动禅啊。禅修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不要再花时间讲，禅修就是照仁波切那一套，到最后其实你就是等到那个第三阶的那个讲空性啊。你们如果也修了一阶二阶，明年要记得去上三阶。那个三阶真正就是告诉你禅修如何经由禅修去观。我们不是说修止观吗？前面第一阶第二阶都修止啊，第三呢修观。观是什么？你用观想的方法，用观察的方法，不是观想，用观察的方法， analytical meditation， 用分析观察的方法去证悟，真的原来万法无我，我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原来根本不存在。如果你们明年有机会去上这个课啊，就千万不要再 miss out 了，因为最后他的确就是要他所教我们这个观修的方法，去把无我证悟，原来根本没有一个我。他说你到后来啊，很容易的去发现啊，如果没有修到无我这个观修啊，我们只是闻经听经闻法也很棒。你如果在闻跟思的状态，你就会有一件事情，我今天有发简讯给大家，那境界法师讲，无论如何你对于外境的执着肯定会降低，物质也好，情感也好，方方面面你的执着肯定会下降，只是你下降了多少而已。你不可能那个原地踏步一点改变都没有，不可能。尤其你听的是了义经，所以了义经就是讲实相讲空性的这种经文，你是不可能对于执着方面没有改变，不可能。但是你会有的人进步的快，有人进步的慢，或多或少，这个是有可能的哦，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仅限于就是说，哎，不能讲仅限于就是说你对执着会放下。但是当你啊真正去修这个禅修，禅修空性啊，禅修无我，那个时候我听那个堪布他们讲到最后，就仁波切说，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开始瓦解了，你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开始变得非常不真实。你还是照样在吃饭，你还是照样在吃喝拉撒睡，你该干嘛还是在干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东西所有的一切隐隐约约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真实， 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这么的坚实，这么的坚固不可破，所以你对所有东西会非常急速放下，你根本就不挂碍，不是说要你所有东西扔光光啊，这个儿女也不要，老公也不要，什么不是这意思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断灭，他的意思是说你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就在梦中嘛，在梦中啊，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在梦中，你想想看是不是那个怪物在追你，是不是吓得冒冷汗，中到乐透的时候哇笑的是不是那个嘴下巴都掉下来，但是如果你在梦中啊，你知道自己在做梦，那老虎在追你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因为你虽然你身在梦中，但是你因为你知道你在做梦，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遵照梦境里面的游戏规则，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空妙有，这就是我们讲的出禅的如来现大用。一旦你知道你自己在做梦，那所有的这些 rules 或者这些束缚就没有办法再绑住你，你就整个是大显身手，大自在，大显神通。你在梦中可以继续在梦中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你要度谁啊就度谁，你要干嘛就干嘛，但是你不会被梦中啊在梦境里面所有这些规则游戏规则所绑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空妙用，出禅如来现大用，妙用大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先停在这边，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的小班呢、啊，你看不是那100多人的小班，最珍贵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有交流的时间啊，有没有问题啊？